普羅政治民聲起義。My Radio 2014。 擁抱大香港主義，香港地，香港人做主持。大香港早晨，香港早晨，香港 早晨。 早晨， 翻嚟最後一節嘅大香港早晨，咁就其實有入正題之前呢，有樣嘢想講嘅，就係呢其實有單嘢呢都好值得大家關注，不過就好似冇乜點見大家講啦，就係許仕仁嗰單案呢，而家呢仲喺度呢陪審團呢就喺度呢仲喺度商議緊，其實係禮拜一晏晝商議到而家 嘅，因為佢有個條件嘛，話係要一係就一致，一係就要係七個同八個嘛， 唔係因為你如果五比幾，五比四，五比六啊嗰啲六比五啊嗰啲咁樣就唔當係一個叫做 一致裁決咯， 得到一個 大比數， 為之大比數或者一致裁決咁樣。咁而家係其實咧，但外人冇辦法知啦，外人冇辦法知啦，就係、是。你而家上映嘅過程咧，係相當之十二路汗嘅嘛，即係 十二路， 係啊！你而家咪十二路汗嗰個情況咯，你而家咪就係大家喺度討論緊，究竟係應該有罪啊，定係冇罪啊嗰啲咁樣。咁當然，實質上唔知道個內情係乜嘢啦，即係唔知佢嗰個討論緊嘅嘢係乜嘢啦，因為證供亦都好多啦，案情亦都怎睇報紙啦，都其實都 好複雜嘅，其實好坦白講， 即係好多 三次， 好多唔同嘅證供，有好多即係你同埋你要 judge 嗰件事唔係有殺人定冇殺人啊嘛，即係嗰件事係要 judge 咁樣嘅收款係唔係賄賂咧咁樣，咁係唔係行賄咧咁樣顧問費究竟可唔可以咁樣出咧嗰啲咁樣，喂大佬有排討論喎呢啲咁嘅嘢，咁變咗就但我想講咧，如果佢討論咧得唔出結論嘅話咧，咁就無罪咯。 哦，係啊，而家 咁就撤銷檢控噶啦。 同埋其實我冇講，即係之後先講呢個就。 好啦，咁樣。咁啊，講翻我哋今呢一節嘅主題先啦。我哋主題咩？ 今一節咧就係講呢個亞視欠薪嘅事情啦，係咪？ 阿太最清楚啦。 點解我清楚？ 你成日問， 你成日問㗎嘛？喺區明月見親亞視嗰啲新聞， 但我唔知點解，我喺親嗰度嘅時候，嗰個主播都走嚟揾我， 嚇、 啊，成日都見到佢。 咁你日日問人哋有冇出糧啦、啊？咁咪 個個禮拜， 結果就不斷咁提起人哋傷心事，結果而家好撚傷心啦。咁佢哋而家去申請呢個破產保障係嘛？ 是啊，會啊， 你新聞報 唔係咁，因為其實之前咧新聞報已經就係話，如果佢係去到1月1號假時都仲未出糧嘅話咧，咁根據呢個勞工法例就係話，如果即係佢欠薪係超過一個月嘅話咧，咁就係代表住嗰個僱傭合約正式就係解除咗啦，咁 自動終止 咗啦，咁即係話佢係即係代表住呢一個新聞報後會停止運作啦，咁而家咧咁呢一個嘅藝員部嘅人咧都打算去咁樣做啦，咁呢、這個即係劉石賢咧就係、是、率領住一班亞視嘅藝員咧，咁就諗就同樣就係聲稱就係話，如果亞視佢都仲未即係喺一月一號嘅時候都仲未出糧嘅話咧，就會同樣都係會停工啦，同埋會去即係呢一個登記，即係去做一個追討欠薪嘅登記咁樣咯。 咁跟住之前就有個亞視嗰個係新聞部嘅， 新聞部 就去影上 Facebook 啦，影咗佢嗰個户口啦，嗰、那個係咪新聞部嘅嗰、那個？ 唔係你話講啊，即係得七個九 嗰、那個，嗰、那個 嗰、那個藝員黃澤峰啊， 黃澤峰 嗰個藝員，嗰、那個藝員嚟嘅， 藝員嚟嘅。 咁跟住 亞洲先生嚟嘅， 咁跟住亞洲先生就得翻七個幾啦咁樣，咁跟住然之後亞視有個回應啊嘛，嗰個邊個回應啊？嗰個係邊個嚟噶？即係話佢要買個教訓，要積谷防饑啊嘛！即係話佢要做好啲預算咯。嗰、那個係邊個嚟噶？ 嗰個係有電腦。嗰、那個係我記得就係唔知咩藝員部嘅主管嚟嘅。 係咁樣，咁跟住然之後，大家當然就好撚憤怒啦、怒屌啦嗰啲咁樣。咁其實亞視係爭出糧係爭咗千幾萬噶嘛，而家總共係 即係1500萬啊。 咁係要1500萬先出到糧啊嘛，咁樣咁跟住其實大家都寄望喺亞視啦。都寄望喺呢個咁樣嘅呢、這個咁樣嘅，其實啱啱改期六合彩啦。咁但係啱啱期六合彩就好似係一注中， 二千幾萬嘛。 咁就而且咧就亦都睇唔到亞視有啲乜嘢慶賀嘅活動啊，或者係有啲宣傳片啊，放煙花嗰啲咁樣。咁我相信亞視就冇中到嗰期六合彩啦，咁樣咁啊，即係出唔到糧噶喎。 喂，原來話佢嗰係袁潔兒嚟喎。 係咩？ 係啊， 係嗰亞視嘅僱員啦、 啊。唔係僱員，其實佢有身份嘅。係袁潔兒嚟喎，即係話佢叫佢買個教訓啦，即係話即係當佢買個教訓啦，平時要積谷防饑咯。相信有困難嘅時候，公司會伸出援手嚟打救你啊咁。 咁嗱，而家咁就亞視就即係撲硬街啦，即係撲硬街啦。尤其是係你已經係即係之前嗰個諮詢又已經係出咗呢個咁樣嘅通訊局啊，咩局啊？ 通訊事務管理局。 通訊事務管理局咧，亦都出咗呢個咁樣嘅建議，就應該都唔會發牌俾佢噶啦。咁、除非你有買家嘅啫。咁但係去到呢一步，你仲有呢個咁樣嘅股份嘅糾紛進行緊。咁跟住然之後咧，去到而家已經係去到呢個員工去入。去呢個咁樣嘅去勞工處，即係已經係要去到停止運作㗎啦，咁樣嘅地步啦。咁係你睇唔到佢有營運落去嘅可能性㗎喎。即係你同埋係 喂而家咩之前唔係我睇蘋果話有機會六合彩啊，同埋賽馬直擊都俾人哋腰斬啊嘛。 係咪啊？ 但係當然馬會就話唔係，都會繼續同佢做，即係有合作啦，諸如此類。 嗯。咁而家咁樣嘅情況呢，咁就你即係而家出現一個好有趣嘅狀況，就係你如果真係1月1號出唔到糧咁樣，咁好可能都出唔到啦。而家剩返係而家係19號 10日咋嘛， 而家剩返10日咁樣，咁你都睇唔到佢有咩可能性係會出到糧啦。咁跟住就會值得好期待㗎喇喎，值得好期待 第一個電視台係咁樣申請破產 開天窗嘅電視台。 唔係你首先第一樣嘢就係新聞部停止運作啦，咁你嗱所謂新聞部停止運作嘅意思就係新聞部啲人唔翻工啫，係咪？即係咁嘅意思啫，係咪？咁有會出現咩情況？咁唔通你而家請過一班人啊？ 揾啲藝員去播新聞咯、 啊，你 都係冇做過， 你而家望收錢啫。 你而家咪請過一班人先咁樣？咁你請過一班人，但係你藝員而家又喺度，藝員又喺度入品，又喺度追緊糧啊嘛！即係呢個係、 啊、 又去 劉石賢話會帶佢哋一齊去啊嘛。 係啦、啊，藝員都冇糧出啊，嗰啲咁樣。咁你想揾藝員頂都頂唔到嘅。咁同埋你新聞你都要做嘅。喂，即係佔領七十幾日，我想講亞視嘅。亞視嘅前線記者 線 其實係不遜於其他主流電視台嘅，佢哋喺度長期佔領，即係長期參與嗰個時間，或者係前線嗰個捕捉，其實係你譬如你比起無線咁嗰啲咁樣，譬如你見到噶。你見到㗎，即係佢未必可以好似撈啊、無線啊撲得咁前啦、啊。咁、但係你係冇真空過㗎喎、哦。 咪同埋喂唔係冇真空過咁簡單喎、啊。喺我印象裏面嘅就係唔單止係好專業喎，兼且嘅就係其實佢唔會係你擺款嘅，因為有啲時候，譬如即係我自己嘅感覺嚟嘅，譬如 TVB 嗰啲咧， 點敢同你擺款啊？太波，你有糧出佢冇， 唔關呢個事。唔係佢好禮貌，佢好禮貌就係、是、因為有一啲係我黑人憎嘅，就係佢拎個 cam 出嚟就對住你拍嘅。 嗯， 即係有啲台係會咁樣， 嗯、 但係亞視佢譬如嗰扎啲記者咧，就係佢最少會問你 升到嘅嚇， 係係嗰啲升到。 我試過無線咧，又無啦啦個記者對支麥埋嚟，你覺得呢件事咁樣？ 即係佢，譬如無線係啦，無線喺金鐘係啊，日朗都試過啦，懟埋佢就咁就咁問啦、 嗯。 但係亞視佢最少佢就係話，我哋應該會問你啲乜嘢，你會唔會係願意答啊？你唔願意嘅話，佢又冇乜嘢喎。 嗯， 即係佢態度啊，同埋成個專業態度咧，係值得大家去尊敬。但係你無奈呢間公司咁樣喎、啊。 唔係，但係我直你嗱，即係你頭先講緊嗰個態度問題啦。我淨係即係撇除咗態度，撇除咗有冇禮貌呢一個態度。 專業、啊、我講緊。 你講緊專業嗰個態度咧，譬如佢而家講緊究竟係幾耐冇出糧？ 一個月咯，唔係即係佢而家講拖延十一月嘅薪 酬，三個月內兩度欠薪， 兩次㗎啦。 三個月內兩度欠薪嘛，即係講緊亞視嘅， 係 而家藝員定係新聞部啊？藝員啊嘛， 整體下七百名嘅員工， 即係整體員工， 整體員工， 即係話其實你，所以你喺佔領區成日問嗰啲亞視記者，佢哋有冇出糧，跟住佢咪 話有出到，出咗 啦，上個月 之前係答你冇出㗎嘛，跟住然之後後來 係啊係啊，第一次話冇出，第二次過咗一個禮拜先話出咗啦，不過上個月 出咗上個月嗰啲咁。喂，佢哋係持續冇出糧嘅狀況，但係佢哋係24喺佔領區嘅，佢哋24小時喺度嘅，佢哋24你都失咗蹤，唔知佢撚咗邊啦，屌你！喂， 屌你，唔係淨係你嘅陳四都係，你同陳四都失咗蹤，唔知道去咗邊啦。即係喂，佢哋係佢哋喺冇出糧嘅情況底下，冇出糧嘅情況底下，係日日24喺度嘅喎。 係㗎， 呢個係超堅嘅喎，我想講。所以你見到佢哋冇糧出係好撚唏噓嘅。即係當然啦，你做亞視，你真係前世做錯事，今世做亞視啦。即係你做亞視係， 喂我你呢、這、一個你幸災定落禍嘅，我唔知道。 言語嚟噶，屌你老尾！廣東一帶都流傳，廣東一帶所有細路哥都 現世做錯事，今世做亞視。 係啊，廣州一帶細路哥都。 我想問，無線有冇噶？無線有冇噶？ 唔係，其實前世做錯事，今世做電視，個個都有份嘅。你咁樣，咁係呢個搞錯，你唔識呢啲咁嘅言語。 我唔識，我都唔係做電視。 各行各業都有㗎，各行各行都有㗎。細個讀書費，大個做設計，你冇聽過咩？即係呢個係当然啦，即係你做亞視都有呢個心理準備啦。咁但係你勁嘅地方係在於你已經係冇糧出，你已經冇糧出，你已經係 仲揸住七個幾喎，個銀行得出翻七個幾。 係啦，但係即係新聞部未必係啦，但係你今日唔知聽日事咯，你仲可以喂，其實喺佔領區堅辛苦㗎嘛，佔領區堅辛苦。 咪同埋尤其新聞部記者佢哋係冇出 show 錢㗎嘛，同埋佢哋唔會出 show 係再賺到錢㗎嘛。 我唔知有冇 OT 啦，咁但係佢哋唔會寄望 OT 啦，佢連正式嗰份糧都未有，仲講。你 OT 啫，你 camman 嗰啲係超攰㗎嘛。譬如你喺旺角鋸嗰啲，你喺旺角鋸嗰啲咧，屌你老尾係 食胡椒噴霧啊嘛，同埋會。 你食胡椒噴霧啦，同埋咧係會，同埋要托住，即係你係嗰度有聲，你係托住部機去。 嗯。 跟住然之後，你托住部機去行都差唔多，跟住然之後去到嗰度，離遠咗，你最慘咧，你係托住部機行得慢啲㗎嘛。你每一次喺旺角都係咁啊，托住部機去，跟住你去到目的地之前，你就見到啲人行翻轉頭啦。跟住啲人 就冇事啦。 係，跟住啲人係冇事，屌又係畫家啦，嗰啲咁樣，跟住 又係畫家， 跟住你又要搬翻翻去，屌你老尾，喂好撚辛苦啊，日日咁撚樣，但係竟然係一個冇糧出嘅情況底下，咁撚辛苦咁樣做，咁所以 你可以點？你係咪諗住而家時報做大啲，然之後請埋亞視啲員工？ 到我做大嗰陣，佢哋都轉咗行啦。如果未轉行，前世真係做咗好錯嘅事， 真係開火金俾佢哋咯。 即係做咗好錯嘅事咁樣，咪真係要研究下，要研究下，真係要我哋都 係 要。 唔係，但係好快啫，因為佢嚟緊講緊就係後日冬至啊嘛。佢冬至嗰一日就係嗰班藝員，即係而家唔係講新聞部嗰班藝員，佢哋就係去到冬至嗰日都未有糧出嘅話，佢哋冬至嗰日就會加埋，就會同埋，即係佢唔係一齊去嘅，但係會同新聞部員工一樣，就係去呢個即係嗰個破產基金去登記。 走啦，去撲街噶啦嗰啲咁樣。但係另一個有趣嘅狀況就會係咩咧？咁亞視咁好啦，去到一月出唔到糧，咁跟住新聞部所謂停止運作啦，咁就係即係啲人會走曬啦。咁我唔相信你會請到人噶嘛。你唔會無端端呢班人 係 呢班人唔做，咁你唔會請到人㗎嘛。咁但你唔可以唔播新聞㗎嘛。 業家報紙係。 你一定要有新聞時間嘅時段㗎嘛。咁嗰啲新聞時段會變咗做咩呢？ 播返十嗰啲新聞。係啦。 咁你即係呢個係呢個就係好令人期待啦。你係咪可以 經典新聞。 你係咪可以每日六點鐘都播當年今日呢？ 是 你又不可以日日播當年今日呢？可不可以這樣做呢？因為你又不可以不播，你又不可以不播，因為你譬如你就算垂死掙扎，你都不能夠現在被他釘了牌的嘛。你因為你就算不續牌，喂不續牌他都是做到不知2017還是2018的喎。就算即係今次唔續牌，即係佢都即係佢嗰個 做2015， 即係2015年啫嘛。 2015係條發牌條件啫嘛。 嗰個 續牌啫嘛。咁你續咗個牌，屌你諗都諗到啦。你續咗個新牌，唔通佢第二日就開台啊？咁唔會㗎嘛，你都會有緩衝時期㗎嘛。咁你我唔肯定嗰個時間日子係幾長啦。咁但你都有一段時間做㗎。咁你呢段時間點呢？嗱，你唔好講到咁遠啦。你淨係由1號開始。 1號。 你都仲有一段時間做㗎。你個台都仲係營運緊㗎。你又未批新牌，又未有成。咁點呢？ 咁好似民陣咁樣。 咁點樣呢？ 推延到2月1號先去做新聞。 唔係，但你個牌照規定，你仲係播緊嘅時候，你都仲有牌照規定㗎嘛。 你都要有新聞時段啦，同埋有政府廣告時段。 佢咪會直頭放棄咗，哎屌我冇啦，我唔播啦，你掟緊咗個牌佢啦，咁樣。會唔會變緊咗做雪花呢？又或者 淨係聲音得唔得？ 又或者淨係聲音，你點做？你都會有人做。 你冇人出街啫，咁但係你喺後面冇人讀到， 即係讀報紙， 讀翻報紙咯，好似揾湯姆去讀報紙咁樣。 唔係都諗得過㗎，淨係擺湯姆個樣喺度，跟住讀報紙。 除咗新聞節目嗰度都有。 你要亞視先話呢條橋啦，你咗阿湯姆，你咗亞視。 我唔收錢。 唔係，我嗱香港讀報紙嚟講，我就最撚出名㗎啦。你可能未聽過， 讀咗一年都係咁樣。係 啊，我就出撚咗名讀報紙嘅。你唔好理出名好定差，總之就出名。咁如果你請我咧，就可以抵等於頂整等於整個新聞部， 一個人頂曬成個新聞部。 係啦，你咁樣 一份糧頂曬 佢。係啊，你咁樣去，你咁樣。 我對個六合彩有興趣啲喎、 啊。你有出路啊！你有出路嗰啲咁樣。 不過有人建議咧，亞視應該係同中央台做新聞聯播。一起轉播翻 CCTV 嗰個新聞咯， 咁有 啦，而家佢已經有啦。 唔係，其實而家有噶啦，而家無線都係專係有時段撥15至20分鐘俾中央台做新聞特輯噶啦。 咁啊係， 都已經係噶啦。 咁啊係，咁係。 個數碼台亞視直頭有個 channel 係 大陸台，咁啲大陸台係一定規定一定要播中央台嘅新聞嘅。 唔係，但係我覺得解決方法都係拖冇去咯。 唔係，所以我係好期待佢究竟會出現一個咩嘢狀況嘅咁樣，我而家都係想像唔到嘅。OK， 咁就10:07。咁今日做到呢個位置啦，咁樣咁我一陣間晏晝就要上庭嘅，咁就係啦，你哋要買月少年啦，新一期啦，今日應該周街都有得賣啦，咁樣。 但今期金小文都係超好笑， 唔係呢 次期都好笑，但係咁今期超好笑。 唔係，其實我想講近十期嘅金小文都係好好笑。 自從佔領開始，金小文都係上身嘅， 係 每一期老師上身， 每一期都係，仲有你快死牛記添，呢個係每一期都好笑嘅咁樣。咁咁大家多多支持啦，咁樣啊，我希望。我哋就唔會出現亞視嗰咁嘅狀況啦，咁樣咁，但係我哋唔會出現嘅，因為我哋啲糧係你哋出嘅，咁樣你哋貨金我哋有糧出㗎啦，咁樣你唔貨金就冇糧出㗎啦。 Christine 要啊 ，Christine 電話跌爛咗， 琴晚啊嘛，係 啊， 你第一次講 跌爛咗， 講咗啦，講咗啦， 你第一次講咗啦，咁就呢個有人話播轉播 CCTVB 嘅新聞嗰啲咁樣，我想講咧，其實咧，我想講好耐，因為咧，其實咧 TVB 嗰啲劇集咧，佢咧拍完嗰啲。除了自己播之外呢，他其實呢是會拿出來賣埠的嘛， 那、 其實呢是公開賣的嘛，其實是鏡頭的嘛，其實我經常都 suggest 阿士你應該買 TVB 的劇來播， 這麼貴， 我都不明白，不貴，買來播不貴，一定便宜過你拍， 是必價而已嘛， 一定便宜過你拍，便宜過你買韓劇一定平啲， 咁就支持本土經濟喎、 啊。係啊，所以我成日都覺得亞視應該買無線啲劇嚟播，我都唔明白你點解唔敢做。咁你諗下無線又播，你又播，咁你同無線一撚樣咯、啊、咁樣。 唔係，同埋可以減強咗重温啦、啊。 跟住你偷埋無線嗰個節目巡禮嚟做咁樣，屌呢個咁嘅營運之道嚟都得。 喂，同埋無線好多劇都係賣完發外地播完先俾先自己播翻嚟㗎嘛。 係啊， 可能亞視佢係播早過無線添。 係啊，我成日都 suggest 亞視應該買嚟播，我唔明白點解佢哋梗得啦，點解唔得？ 佢都外放權嚟㗎嘛。 唔係嘅，唔關冇關事嘅，冇呢樣嘢嘅，冇呢樣嘢嘅。你有電視台買咗就可以播啊！你有電視台買咗就可以播啊！屌，我唔明點解亞視唔買？ 你呢條橋 sell 俾肥佬麗啊 ！sell 俾肥佬麗做咩？ 網台買咗無線嗰塊網台度播， 黐線咁 HKTV 自己拍添啦！如果你咁講， 網度播出嚟download 咪得啦！屌你嗰啲咁樣，好咁就咁啊就咁啦！咁我一陣間晏啲就上庭。咁今日啊，我嗰單案係即係講緊仲係6月6日嗰個衝擊立法會嗰單案，咁今日係結案陳詞，應該未判嘅，應該未判嘅，咁所以我今晚都係可以翻到嚟做節目嘅。咁就 如果判咗會唔會啊冇嘢啦，唔好講啦。 判咗殺中啦，仲硬啦，我已經覺得有冇回 收監， 有冇回審權，有咁嘅可能性嘅。咁就呢、這個咁就係啦，係咁啦，咁今晚節目再見啦，係咁啦， 拜拜。 Bye bye.